情分，吹去多年情分，只剩我一人， 两朵孤单的魂，灰心的眼神，哦哦哦，你我的哭泣是如此温和，感情的沦落人，相遇在这伤感的城， 着你专注的背影，触动了我的心，突然想爱你，在这拥挤的人群里，哼着你心爱的歌曲，吞没你占领我的心，爱到极度疯狂，爱到心都匮乏，爱到让空气中有你没你都不一样，爱到极度疯狂，爱到无法想象，爱到像狂风吹落的风筝，失去了方向。突然想爱你，在这拥挤的人群，着你心爱的歌曲，吞没你占领我的心，爱到极度疯狂，爱到心都匮乏，爱到让空气中

们怎么了？赤脚的相对，分隔的画面在你我之间。如果分开，痛会少一些。谁该先发言？又该谁先？倒转多快乐，快转太伤悲。回想这原因都是黑画面。也许好人不闪烁分辨，喜剧也能悲，喜也能悲。过去的爱情曾经多美，过去的爱情到底多美？如今像默剧，无言静静相对，说穿了只剩回忆在作祟。倒转的爱情曾经多美，快转的爱情能有多美？如今是谁拖着谁还不下片？难道谁还想赚谁的眼泪剩着天？ 那么

奢望，我不要你的承诺，不要你的永远，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遍。就算虚荣也好，贪心也好，最怕你把沉默当作对我的回答。 周杰伦，耳朵靠过来一点，我跟你说个秘密哦，那就是已经是下午2点喽。 速度，高度。